系练心术。萨格拉琴面呢一只字咧，其实系出自于心理学大师荣格。简单嚟讲，人嘅成长就好似古代嘅炼金术士一样，要将身心灵唔同范畴去提炼，先至可以成为最真实、最美丽嘅自己。喺呢个节目入边，我会同大家一起去探讨心理学、社会学、身心灵唔同范畴嘅专业理论同埋科学实证，同大家一起成长、修行、修心，活出真正嘅人生。我是安静，诚斋练心术，逢星期日12点到下昼1点半，到时见。 好啦，咁啊，播嗰啲啱啱开始睇、啊、就唔知道咧，就点解突然间隔篱坐咗个 Gary Fan 咖喱饭？咁、我呢个节目型系夺命捞送噶， 夺命捞。 唉，咁啊，有啲人就话系咩夺命咖喱取，有啲人讲 夺命咖喱取。 哦，多谢听众捐利是， 哇，咁啊，继续感激， 唉，多啲捐助吓。 系， 咁啊，今日咧细娘咧就去咗陪琳琳。呢个就是啲网友讲嘅啫，唔系我讲嘅吓。 我上个礼拜农历新年，年卅晚我真系见到林林啊。 吓、啊， 系啊。 咁你有冇即刻影张相 send 俾阿？ 冇啊，冇啊，冇 啊！我有影张相，我一阵可以俾你睇。我嗰日咧就系点样咧？就系、是、保安局局长去造访荃湾区议会，我就同阿谭海邦咧就走去攞住横额咧就向佢抗议，就话即系去容许呢个警方交通警咧就话截停嗰啲车用嚟做人肉路障咁样，系表达不满， 你又抗议林林做人， 唔系，不过林林行过。林林喺度攞住横额，即系啲媒体诶镜头嗰度影住嗰阵时咧，林林就行。开头我唔知佢系林林嚟，我未见过佢啊。其实系 咁，你后屘又点知啊？ 哦，咪阿谭海邦话俾我听 咯。哦，谭海邦啊，就好明显。 所以我即刻影翻 张 相，我就 系 谂住话俾阿细娘知，阿细娘我见到阿林林咁样。 原来谭 见到系真身。 原来谭海邦咧就成日听城寨嘅。 唔系，咁谭海邦同林林系同事嚟噶嘛？ 同事嚟 喺荃湾区议会，咁佢梗系知道边个系林林嘅。 好啦，咁咧就。啊、另外咧就阿陶君衡咧就唔喺香港，佢话佢唔喺香港， 佢话系咪？ 佢话佢唔喺香港， 又系外游， 我就证实唔到嘅呢啲嘢。OK， 咁啊，所以今日就请阿 Gary 咧就上嚟咧就拔刀相助， 系蹬脚， 系啦。咁咧嗱，咁啊，我哋话呢一节咧就会讲呢一个嘅财政预算啦。Before 呢、這个讲呢个题目之前咧，我想讲讲咧有一个最新嘅民调啊，啊就呢个林郑月娥啊。咁你知啦，就呢個啊港大民意研究中心咧，就時不時都會有啲咁嘅問條噶啦。咁、最新嘅結果係咩咧？啊777咧就個民望就上升，就2.1分。而家咧就佢個民望咧就係55.7分， 55.7。 咁然後咧佢嘅支持率咧就係47%，反對率咧就係40%。咁咧，我記得上次嗰個民調咧，佢嗰個支持度係正4%，而家變咗正7%。 正7% 嗱，咁就好顯著升噶啦。如果你講 percentage 嚟講， 咦，係咪經過咗呢個農曆新年咧，而佢拍咗條片同人哋拜年咧？ 啊， 就或者係處理呢個九巴喺大埔公路嗰個19死嘅車禍，立即成立呢、這個法官領導嘅專責委員會調查委員會，唔知係咪有關？ 仲有就即刻唔放煙花。 唔單止係咁啊，佢仲話將佢本來拜年嘅短片嘅紅當當啊，變咗係類似好似即係純朴少少嘅，好似掃服咁樣。 咁呢一個咧，事實上你睇到佢喺事件上面處理咧，就係、是、好過689嘅。 嗯 ，OK， 689嗰陣時嗰啲海難嘅時候，佢照放煙花啊嘛。 係係 啊 ，OK。咁總言之咧，佢嘅民望咧就係、是、升咗，而且個支持率咧，如果以 percentage 嚟講咧，就係、是、都升得幾多嘅，即係而家係正7。 嗯。 咁就另外咧就係話但係咧仍然維持咩咧？就係、是、反對佢嘅人當中咧，就大部分係年青人。同埋啲學歷較高嘅人， 哦、 好啦，咁啊，我哋咧就睇翻睇下咧，究竟今次呢個財政預算案公布之後啦， 係 佢嘅民望又會唔會繼續升咧？咁樣 係， 咁因為咧嗱，我就唔係好熟呢啲咁嘅嘢嘅啫，咁有一陣咧就交多啲時間俾你， 哦、 但係咧我睇新聞講咧，今次呢個嘅財政預算案咧，其實咧就已經係開咗口咧，就係唔會派錢。 係 第一係唔會派錢嘅。 今日陸陸續續放風出嚟啦。 係啦，但係咧就會針對式派錢，就譬如派俾啲窮苦學生啦、 派俾嗰啲老人家啦咁樣，咁亦都咧 有需要群組， 有需要嘅 就唔會即係做一啲叫無目的、無政策地嘅全民派錢，竟咁樣講法喎，竟然係。 咁另外咧。亦都咧呢個阿陳茂波咧喺佢啲網誌咧，亦都講咗係話其中一個重點嘅主旋律咧，就係咩咧？關愛共享， 關愛共享 啊！咁咧就呢一樣嘢咧，你可以expect 到，亦都佢亦都特別係針對嗰個醫療服務。 系 吓讲过咧，就系话会拨款喺嗰啲嘅医疗服务嗰方面，咁样就话啊，因为咧香港就年纪即系嗰啲年纪越吹越大啦，咁所以咧 人口老化 系啦，就要喺个医疗嗰方面咧就放多啲嘅资源落去咁样，咁啊，所以咧就我觉得咧呢一个咧财政预算案，大家可以期望就唔系陈茂波嘅财政预算案， 嗯， 系林郑月娥嘅财政预算案， 系 嗱，其实好明显嘅嗱。过去咧就上一任咧呢个六八九咧佢嘅财政司咧就叫做胡淑珍， 胡淑珍系 啊，唔系啊六八九嘅人嚟嘅，都好清楚噶啦。 嗯嗯、 但系咧胡淑珍啊，因为咧佢咧就已经做咗好多年嘅财政司啦，咁所以咧佢有自己嘅谂法嘅， 系 佢唔代表咧佢一定系配合你嗰个施政报告， 有佢自己嘅财政哲学嘅， 系有自己财政哲 學。即使当其时嘅特首梁振英就想尝试将。公布財政預算案的時間提早就拉近接近他那個的施政報告、嗯、從而想產生多些效果他想拿多些主導權、嗯、現在林鄭就沒有這樣做的 沒有的、啊、那現在的情況林鄭和陳茂波剛剛調轉因為為什麼呢、嗯、林鄭月娥就是多年的 AO 政務官他就 很熟習這些東西而是這個陳茂波呢、嗯、就是插入去因为呢个财政司啊，就唔系 A.O. 出身噶嘛，所以喺权力嗰方面，一个就系777就已经系你上司啦。第一，第二，你咧喺呢个嘅位置当中，亦都冇乜公务员 support 你，咁所以咧，今次嗰个财政预算咧，亦都系可以话系其实系林郑月娥嘅财政预算啦。咁你睇到个影子喺晒度噶啦，你睇到影子啦，咁啊都系嗰啲关爱啊，嗰啲嘅医疗啊。即係嗰類咁嘅嘢， 特別係醫療過去嘅連續幾年即係受到嘅批評啊，你講話即係大時大節一啲急症室嘅爆煲啊，流感嗰陣時死亡人數係高啊，醫療嘅失誤啊，有呢一個嘅醫護人員發起一啲嘅即係緊急嘅呼籲，就話佢哋嗰個工作壓力係大到好緊要啊，嗯、甚至乎大到即係有一啲嘅醫療失誤係同佢哋嘅即係工作上面過多嘅壓力係造成係有關啊咁樣，咁、所以咧社會係高度關注，而林鄭月娥我相信睇得到呢個民情或者個憤怒嘅係。 嗱，佢喺上一屆咧，林鄭就已經係扶貧委員會主席啦。咁、第一、第二，佢有咁嘅關愛基金嗰個都係即係佢係負責噶嘛嗰陣時。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呢個就係延續呢個嘅阿林鄭月娥嗰種嘅所謂扶貧與關愛嘅一個財政預算案。我估計會係咁樣樣， 係核心思想啊，經常係。 咁所以咧，其實咧，我相信咧。佢会呢、这个财政预算案咧，系会获得嗰啲嘅所谓支持基层嘅一啲嘅议员啊，可能会系即系 buy 佢呢个财政预算案，亦、都因此咧有机会咧，佢个民望咧系会提升嘅。 系，咦？你会觉得系啊？ 我觉得 如果佢打开口牌，即使就而家传就话全向有需要嘅社群每人就派2000蚊，咁啊有资产审查嘅情况之下去做，就唔系全民派钱，就唔需要审查，省却咗大量嘅即系呢个嘅官僚体制嘅一个审核嘅行政费用嘅话，咁但系其实应该都有压力嘅，因为今次嗰个财政盈余系大得好紧要， 千四一人估系千四， 有千四，有啲估到千六，甚至乎千七。哇！你讲紧而家系两条高铁咁多咁样嘅建造费用，系好惊人噶呢、这个呢、这个咁嘅财政盈余，所以点解话系可能系有史以嚟特区政府成立以嚟有史以嚟从 real number 嚟讲话最多嘅财政盈余系 啊！所以我自你问我个意见系咩咧？首先我讲清楚我立场，我赞成派钱。第一， 你赞成派钱？ 我赞成派钱。第二，我反对咩咧？我就反对嗰啲嘅叫做退税啊，反对嗰啲嘅叫做咩减宽免差饷啊呢啲嘢。嗱，我自己系受益者嚟嘅，我交税嘅，我有楼嘅，咁但系我觉得你点都讲唔通一样嘢咧，就系话点解要将成200亿甚至可能300亿 的钱去退回给那班的拥有资产的人，是已经是赚钱赚到需要给税的人。OK， 即系呢个点都讲唔通，因为嗰嚿系一个好大嘅钱嚟嘅。你过去咧用呢种嘅方式，咁而家我觉得今次嘅财政预算案似乎都会有呢个成分喺度。如果你问我，如果真系要两者拣嘅时候，我就宁愿拣派钱。 嗯， 如果真系要拣啊，咁点解咧咁样？因为派钱最少系咩咧？如果你是退税的就退返俾有拥有资产者同埋嗰啲即係交税者。 交税者 嗰啲已经系个生活唔会太差嘅人。 嗯嗯。 但係如果派钱嘅最少就係嗰个嘅利益呢系会令到嗰啲嘅贫苦者或者有需要嘅人呢系即刻获得。 即刻获 到。咁就呢一个呢亦都系喺成本嘅方面呢系最简单嘅。嗱我过去睇过一套英國的電影，我一陣如果記得咧，我就會可能俾阿 Lance 上翻去嗰個 Facebook 或者 係 個戲名，我而家暫時唔記得。但係嗰套戲咧係真人真事改編嘅，就係講咩咧？就係講英國嘅福利計劃。 嗯 嗯，英國福利計劃就 exactly 咧就好多官僚嘅。如果你係失業嘅，你想要揾份工嘅時候咧，你就要定時定候都要去翻嗰個嘅地方，政府嘅地方。就要咧去證明你就揾個工作， 仲要係努力揾個工 啊！努力揾個工，然後咧亦都係啊！如果你你話你自己受傷傷殘嘅時候咧，咁你亦都要去時不時咧又要去個醫院嗰度咧去證明你嗰個嘅未康復諸如此類。呢啲咧就構成咗嗰啲嘅即係需要資助嘅人咧，有好多即係我錢都冇，我就仲要咧成日要周居勞頓嚟去你個地方嗰度咧，去證明一啲我，去證明我啊，個狀態咁樣，呢個係好擾民嘅，好擾民。到最後咧，呢啲咁嘅人咧，其實係最因為呢啲咁嘅官僚主義咧，係最多係叫做唔單止獲唔到幫助，亦都係令到佢生活更加困苦。咁我覺得咧就係 即係更加冇尊嚴嘅生活得係， 所以我係反對一切官僚主義，越少越好。 係， 即係所以咧派錢咧對我嚟講係可以接受嘅，雖然佢唔係最好，喂，但係你要衡量一樣嘢就係話，你呢個世界邊有完美計劃㗎？係咪啊？冇呢樣嘢㗎嘛？喂，如果係有嘅，咁就一早就做咗啦，就係冇啊嘛。 政府會點答你咧？政府就会答你，我们知道过去了十几年真是主权移交，政府从来都是每一个财政预算案不同的财政司都是倾向是低估这个收入高估这个开支，跟着去到年终的时候就发觉就有财政盈余了，跟着就去透过派糖，就不是做一些有系统的长远规划，即是符合公共理财的哲学，市场没人提供的或者政府先有能力做到那些就应该由政府做，我们说公共医疗系统啊、教育啊、房屋啊，这样政府做不好就唯有是去挖空心思去做派糖。早年我们说十年前啊、八年前啊，就派很多，当然就是说这个的综援出商量啊、公屋免租两个月啊、三个月啊，咁及后跟住又有啲声音，社会上面，喂，我哋中产冇得受惠，我哋中产乜都冇，其实系有嘅，系有嘅。咁啊，跟住政府又再即系唔同嘅财政司，跟住每一次咧都挖空心思去谂啦，啊，咁不如我又退差饷啊，增加呢个子女免税额啊，供养妇女免税额啊，林林种种咁样，跟住咧又会社会上有声音就，哎，咁 N 无人士冇啊，咁啊又政府又整一个关爱基金出嚟就。去處理 N 無人士，所以其實去到上一屆政府，就算即使係曾俊華做財政司司長嗰陣時嘅派糖或者派錢嘅方法，唔係應該叫派糖，唔係派係派糖嘅方法咧，已經去到一個幾極致，我會覺得 係。所以你咪咯，你講出嗱，多謝阿 Lance 幫我揾到嗰套戲名咧，中文叫我不低頭。 哦，係我知，係喎，喺男士係啊係啊，有男 士 做主角嚇。 咁好啦，我會覺得就係話，你頭先所講嘅就 exactly 就係講咩咧？就係、是、你政府好多嘅計劃到最後係嗰個令到官僚系統係膨脹嘅，係 你所有嘅嘢啊，因为我要做呢样嘢，所以我又请多啲人。 系啦，我政策目标系想呢个收入阶层嘅市民获取呢个政府福利或者系派糖。咁但系咧、啊，你要请另外一班人去检视应唔应该派几多糖俾佢，真系大件事。 啊，又成立好多委员会啊，又拨啲钱过去，但系其实可能好多成本系在于喺个 assessment 嗰度。 公务员系统先有糖，其实系、啊、一粒糖派咗出去，有两粒系俾咗公务员系统。 系啦。咁呢啲呢，我覺得就係其實我希望嗰啲所謂我自己本身我都覺得我係左翼少少嘅，即係傾向。但係我覺得我哋都要睇返個現實社會當中嘅操作。呢個世界係冇完美世界嘅，冇完美嘅計劃嘅。咁所以呢，你要首先，如果你真係企喺有需要的人，特别是贫苦者，你首先要想的一件事就是他怎样可以尽快获得帮助，而不是中间又设置很多的、那些的叫做程序啊诸如此类啊，然后跟着美其名就说这个叫公平。啊！这个世界没有绝对公平的。 过去有些右翼的朋友就会批评，喂，派钱派六千元那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呢？其中一个不公平的重点，为什么你派给一个基层的阿婆又是六千，派给李嘉诚这么有钱的人都是要派六千，你为什么要派六千给他啊？这样是不公道的。不如我就想一个制度出来呢，是要有这个资产审查，又或者是透过官僚系统做一些筛选，那我们的财政资源就可以用得其所咯。但是问题就是这样，好像你说衍生出来的那个行政开支和繁琐的申请制度，去到最后其实可能达不到这个派糖的原意，就最想帮那些人你不是帮得足。 其实涉及钱这件事呢，这个我涉及钱这件事呢是没有绝对公平性的，只有你要考成本与效益。 是 就是这件事我反而我去回一个经济的原则，叫成本与效益。 是 啊，你如果追求绝对的公平，那个成本会变得超高。 是 啊，咁所以咧，我咧嗱，你问我嘅意见咧，我就赞成派钱啦。第一，第二，点解我会赞成派钱咧？除咗系因为呢一个成本效益最高嘅，亦都令到嗰啲嘅有需要嘅市民咧系尽快获得呢个嘅帮助之外咧，仲有另一个原因嘅，就系话，喂，呢个涉及到就系政府需要有几多钱喺库房。吓，而家香港嗰个嘅库房，我唔好计嗰啲嘅叫做外汇储 备，哇， 唔好计外 汇储备，几万亿，系都系多钱多到。 我哋净系 特区政府， 特区政府嗰个嘅储备，里面咧都已经过一万亿啦， 系 过咗一万亿， 一万亿 吓。我仲记得咧喺我谂有成四五年前啦，当时都仲系阿曾荫权做，唔系曾俊华做财政司司长嗰时候，我就睇咗几篇文章嘅，就点都会有一个 guideline， 就话究竟一个政府系需要储几多钱， 系 吓，咁嗰阵时候咧，我记得以香港嘅情况嚟去计嘅话咧，七千亿咧就已经完全超过所需要嘅 啦，系有啲假设嘅，就话经济逆转，政府零收入，咁个政府仲需要有几长挨得几耐？有啲根据过去嘅历史发展个即系个估算啊，通常呢啲咁嘅经济低迷啊、风暴啊，或者系即系呢个经济逆转系通常要几耐啊？咁样系去推算出嚟个政府应该嘅财政储备，就应该计算佢嘅开支。十个月、二十个月、廿几个月咁系做推算噶嘛？咁你就有个指标。其实政府要做好多嘢，都应该有个指标，咁你先量度。 系啊， 我哋有几多嘅储备先至系安全？你话对港元嘅稳定啊，对个财政嘅体系啊，对政府嘅运作啊咁样。但系你唔系无限地系去累积财富噶嘛？ 因为你如果咧，你永远都用即系陈茂波又系咁，以前曾俊华又系咁讲，永远咧就用一个理由就系、是。哦，香港要储多啲钱，为咗将来咧，如果经济逆转，乜乜乜，喂，咁如果你用一个咁空泛嘅一句说话咧，咁永远就唔好使钱噶咯噃， 系啊， 你就永远储喺政府个口袋嗰度咯， 使乜俾几十万你请个高官出嚟帮我哋去储钱啫，大佬，求其喺街度揾一位。 一位香港市民都懂得咁样去储钱啦。 你一句说话就已经可以令到派钱永远唔使发生嘅。因为其实我自己就觉得你永远都要有个客观嘅标准。我唔理你系边一个，可能有三个标准，你拣一个标准，你又拣个标准系高个标准。我头先讲7000亿系高个标准。 香港其实就算7000亿，已经喺国际上面系好高嘅水平嚟噶。我哋嗰个储备嘅水平系好高嘅。 我已经系拣咗最高个水平，有啲话4000亿都够噶啦。好啦。好啦，而家我想讲嘅就系点解我赞成派钱呢？第一，香港政府嘅储备系已经系水浸，系唔需要储咁多钱。第一，第二咧就系话，而家唔好话你唔系民主政府啦，你而家呢个即系就算民主政府都系，钱梗系摆喺我嘅口袋好过喺你政府嘅口袋噶啦，系咪啊？点解你点解要我啲钱摆咁多喺政府嗰度啫？你摆喺人民嘅口袋，我仲识得使，按我自己自由意志去使，对经济咧有刺激作用。咁好啦，第二再加埋而家香港政府个状态，我就更加觉得啲钱喺我口袋好过喺你嘅口袋啦。 系啊， 系咪啊？即系你到时咧，唔知又话要支持一带一路啊，一阵又搞啲大白象工程，而啲大白象工程就永远超支亿声嘅咁样， 系乱咁焚嗰啲钱。啊，梁振英在任嗰阵时，一讲一带一路就已经都未有任何正式嘅方案嗰阵时，已经话：，哎，我哋不如就向呢个立法会嘅财委会攞10亿去资助嗰啲一带一路国家嘅学生嚟香港做奖学金。 嗯， 咁都讲得出嘅。啊，但是同一时间过去嗰两年就是连续两年每年就削咗 2.5 亿在我哋嘅公共医疗系统里面，连续两年就冇咗5亿、是今年因为呢个流感死咗好多人、是死咗几十人上百人，我哋嘅林郑月娥、特首先至话加返5亿㗎啫，只不过打个和㗎啫，係呢啲系乜嘢嘅理财哲学，呢个完全是荒谬嘅理财哲学嚟嘅。 咁所以呢，其实你俾翻啲錢，我冇啊6000蚊啊！你一俾10000蚊，我都受得起啊！老實咁講，即係以今時今日香港嗰、那個嗰、那個儲備嘅情況， 係啊 嚇嚇，你俾10000，你俾每人派10000蚊，咁當然啲有錢都可能唔攞啦 嚇 嚇。咁但係我攞咗10000蚊，我就會使翻出嚟噶嘛，即係我就唔會儲噶啦。老實咁講，我就會使噶啦。咁可能到最後咧，都令到反而嗰個內部消費又高翻啲。 係 咁呢個。呢、这个系一个好简单嘅经济学原理嚟噶， 唔复杂噶， 唔复杂噶。 每人派6000，每人派10000，甚至乎其实有累退性质嘅添嘅，对基层市民嘅帮助系大过 系啊， 远远大过系俾6000蚊或者10000蚊啊，李嘉诚 啊， 系对佢真系实质上边系有帮助。所以你又话，诶、哎，咁系咪咁样就会解决咗佢要轮候呢个公营医疗系统里边嗰个队系缩短啲？唔系，咁但系佢有咗钱嘅话，佢可以选择地，唉、哎，咁我转下去睇诊所啦，就唔使喺。即系急症室嗰度大排长龙，都可以帮到一啲燃眉之急。 咪由佢自己决定点样用咯。有啲可能攞咗嚟，你而家又话租金津贴又息，诸如此类，不如就一俾翻佢自己决定，我呢笔钱点使。 系啊。 第二就系好似 Gary 你所讲嘅，其实系相对公平嘅，相对公平就 系 因为佢实在系有累退性。你退10000蚊俾我，同退10000蚊俾嗰个嘅即系经济收入比我差嘅人，对佢嚟讲嘅得益系更大的。 系啊，系啊，同埋过去系曾经一啲派钱嘅措施系出过事啊嘛，派钱俾人哋话免税买呢个电动车。买得80几万嘅电动车可以咁样去退税，即系佢已经系有资产阶级，仲系有闲阶级咁样系、有啲派钱嘅方法就系例如系呢个嘅俾电费吓，咁啊跟住咧嗰啲劏房户啊益咗个业主，就唔系劏房户又出咗事，仲有而家嘅财政司司长或者我哋啲高官又批评话当年派6000蚊，咁啊有人好多人用咗去买 iPad。唔系关你鬼事啊！我点去使我嘅钱？呢个系我嘅问题嘛！咁我要缩短呢个数码鸿沟，咁我咪买 iPad 咯。有咩问题啊？咁样系令到我嘅子女去上网学习啊，做得好啲。呢个系我哋嘅自由嚟噶嘛？ 唔系 exactly 就系你而家又搞啲嗰阵时候啊，我唔知道而家财政预算未公布啊。你嗰阵时候搞嗰啲电力嗰啲嘅即系叫做电费噶， 电费补贴 吓，补贴嗰啲其实好无谓， 同埋嗰啲系唔系好环保嘅添噶，系 好无 保嘅， 环保啦。 系啊， 第二你可能真系唔系益到嗰个嘅租客噶嘛，你到最后系益咗业主 啊。系啊，有人 就系嗰啲又系有资产者， 就去将呢啲本来嘅。小恩小惠或者糖咧，就自己袋落袋啊，系吓、 啊， 所以你话真系现兜兜派钱咧，可能嗰个公平性系 相对公平嘅， 系好好多啊，系 相对公平，而且相对对于嗰啲嘅有需要者咧，佢系获得嘅帮助更大， 系吓。嗱、啊，我再次强调。 如果政府是愿意摆500亿公营医疗系统、500亿这个教育，那是做做长远规划，固然是好事，但就是今时今日我们的特区政府已经堕落到去到一个乱咁焚钱，宁愿洗钱在一些跨境的大白象基建工程，宁愿在一带一路都不做一些好事，或者是做的长远规划。所以今年为什么民间上面见到一个史无前例咁大的一个财政盈余，就更加多人是派錢，甚至乎過去一些反對派錢的左翼朋友都說，今時今日我可能要改弦換設了，我都寧願政府派錢就好過去再挖空心思做一些沒有實際效益的派糖。 我看不到派錢和左翼那個的理論上有什麼的本質上的分歧， 沒必然矛盾，沒必然矛盾，不是對立的。其實政府是夠錢又派錢又做長遠規劃， 所以我完全不反對。譬如今次的財政預算案裡面呢，即是向那些有需要的老人家好，或者是那些学生啊咁样去即係俾多啲佢，我唔反对呢啲嘢。当然啦，如果亦都有一啲左翼嘅朋友话，不如你呢就买返嗰条嘅叫做买返嗰条嘅港铁。 唔反对啊，好啊， 唔反对啊。 港铁、西隧、领展係好啊，如果政府够胆做嘅话，我希望佢做，立即做，即刻做，快啲做。 呢啲我都唔反对啊！ 呢个真系帮到民生啊嘛，系 香港真系好多钱啊，大佬，即系唔好以为派钱呢一样嘢派咗就唔会可以有钱做其他嘢先得噶，所以冇必然 嘅。同埋你要记住，嗰啲唔系政府嘅钱嚟嘅，嗰啲系公众资源嚟噶。你讲即使有啲人话，我以为唔系，嗰啲系即系呢个卖地嘅收入，咁基层市民你有付出，喂。賣地個樓價令到香港整體嗰個嘅租金水平啊，我哋嗰個生活水平啊，我哋嗰個通脹係高嘅話，我哋每個人嗰個財產，我哋嘅收入其實係出現咗呢個相對地被壓縮，即係冇啲錢冇咁值錢嘅話，我哋係付出緊呢個代價嘅。其實係我哋係俾緊一啲，即係變咗好似間接税咁樣嘅。嗰啲物價、嗰啲嘅樓價、嗰啲嘅租金，跟住去到零售嗰度，我哋付出咗比過去更加高昂嘅價值，係去即係換取翻嚟呢啲嘅服務同埋產品。其實我係俾緊間接税嘅，係。 所以咧，其實咧，即係講咁耐咧，雖然我都知道咧，依個派錢呢樣嘢就無望噶啦。今次咁就都係俾大家認清個事實啫。即係希望即係依個討論都有翻個意義咧。就係話第一，大家睇到咧，即係依個派錢就，我希望個邏輯講得大家。即系痛啦，当然你有啲系已经系同意派钱啦，因为其实派钱都系一个几，我觉得香港几大部分人都支持嘅嘢嚟噶啦，其实。咁第二咧，我哋都觉得今次如果再搞啲咁嘅退税啊，搞啲咩呢啲咁嘅差饷即系退翻差饷，唔系即系免差饷啊，诸如此类，我就觉得咧呢、這个亦都反映出林郑月娥咧，即系。佢只不過係討好緊，即係佢亦都係為自己民望工程，各方面都討好下，而唔係真真正正係喺一個即係嘅理財哲學當中有佢自己嘅一套嘅諗法。如果係咁咧，我就希望大家咧就唔好俾佢呢啲嘅掩眼法咧，就會令到佢今次財政預算案之後咧就民望提升啦。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就正式進入我哋嘅主題。 超市推出三月优惠黄金组合，三月一号到十五号，人民超市会员或即时登记成为会员，买罐装可口可乐，每罐只系1元，每人每日限买三罐。恒河咖喱屋仲推出全新升级产品，野味嘅黄金咖喱，每盒500克，只卖28元。加熱即食恒河咖喱屋升级咖喱，几时想加送都咁方便。其他激底推介包括李潮传统风味韩牛肋骨500克装，原价160元，而家只系卖98元。挪威烟三文鱼500克都系98元。纽西兰鳕鱼柳440克36元。法国红鸡排肠仔10条只卖8元。更多精选优惠，记住亲临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选购。除了买满300元，即送海底金锅捞现金券100元，仲有神秘惊喜俾大家。